喂 喂，阿欣，你去到边啊？我已经到咗餐厅咯。 喂，差唔多啦，转弯就到啦。 老蛇独女， 我系奶色， 我系猫猫。究竟依家个女性系咪真系要结婚生仔先算系完美人生呢？大家如果都认为系嘅，不妨留意一下以下片段。喂，阿欣，你真系好难约啊，约咗好多次先约到你出嚟啊。 喂，你唔明噶啦 ，Kelly， 而家我有大有细。边有咁多时间啦、啊？想同你聚下久都唔得啊！ 话时话你一二三，喂三个、啊，三年好三喎、啊，睇嚟 好羡慕系咪？我开头都觉得有家庭有小朋友，老公又喺大陆做生意，应该好幸福噶。 喂，大陆做生意富二代嚟噶，点识噶？ 喂，你话话俾你听，你讲真唔好笑。讲真，我识呢个老公系因为我老豆嘅，佢系我隔篱村嘅村民嚟嘅。咁我老豆本身识佢噶嘛，识佢咯。咁其实系因为冲喜咯。 咩啊？冲喜？喂，等先，好似好大声，我好讲嘢，有冇望住我咧？我真系觉得成件事好似睇紧预产片咁样样。 唔系噶，因为啊，你话我老豆可能都系啲传统系咁样。因为我之前我阿嫲咧病咗好耐都唔好，咁跟住佢就揾咗啲相纸啊，定唔知嗰啲风水师嚟睇，咁就觉得我喂不如试下冲喜啊，搞下啲红事啊，咁跟住我老豆又成日催婚，就觉得我喂你廿三四岁要结婚噶咯，咁就系咁，所以先造就咗呢段婚姻咯。 吓，廿三四岁好后生啫，喺依家嘅世代嚟讲，正常嚟讲，一个大学生毕业都系廿一二岁，廿三四岁先系毕业咗出嚟咗一两年嘅，啱啱先系人生嘅开端，好多嘢都未试过，未见过，咁就俾个家庭去围困住。 唉，你当我愚孝又好，点都好啦。其实我开始嘅时候都系真系谂住读完书出嚟做嘢啊，跟住之后就拍拖啊，结婚生仔啊，咁就叫完美人生啊。但咧，我发觉咧，自从有咗家庭之后咧，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负担咯。即系如果俾我重新再拣嘅话，我唔会再考虑结婚生仔咯。就算有啊，我亦都唔会生得咁密，生得咁多咯。因为事实上，虽然我之前老公啦，你听到好似好咁啦，喺大陆做生意啦，咁可能因为我自己生得太密嘅关系啦，咁啊身体搞到差晒，而家又有椎间盘突出，基本上接近系长期都要去医院啊，定期去打翻止痛针，我做唔到嘢根本就 吓、啊。但系你有三个化骨轮臭，咁阿妈臭定奶奶臭定请姐姐臭啊？ 原先结婚嗰阵时有同老公倾过呢个问题嘅，即系有谂过话即系俾钱阿妈咁样，咁但系讲紧系我老公嗰阵时有生意做啊嘛。咁而家因为我身体差啦，咁佢焗住要落嚟香港度搵嘢做啊，就要即係放弃大陆生意嘛。咁依家自己又做唔到嘢啦，咁得我老公一个人做嘢，咁钱梗係少噶啦。咁个本身我妈又唔係真係咁热爱凑孙嗰啲，咁所以咪就係、是、唉，佢而家开始埋怨我啊，话我点解即系生得咁多啊，又怪我老公冇本事搵咁少啊，咁样。 哇，讲真，呢段婚姻都系你阿爸阿妈自己一手促成嘅啫，一嚟怪你，咁我会觉得系佢哋自己唔啱在先咯。 冇话啱唔啱嘅，因为即系你知啦，阿嫲，你唔冇理由睇住阿嫲，即系有事都唔帮噶嘛，咁你唯有系信嘅啫，系咪先？咁你都要照去噶啦，咁同埋我妈又话你自己去揾拖拍，你自己揀嗰啲未必好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咪帮我揀咯，即系佢哋揀得俾我嘅都认为系应该系好嗰个啦。只不过冇遇到，你知老即系啲教育人系咁噶啦，传统即系一定要生仔嘅，鬼个头两个都系女咩？好在第三个啊，好好彩啊系仔啊，即刻结。 唉，收炉啦，可以真系，唉，唔使再生啦。如果唔系再生落去啊，真系唔掂啊！我真系觉得。即系经济又系一个问题，身体又系一个问题，全部都系负担嚟嘅喎。同埋讲真啦，我点讲咧？我接受唔到一个咁样嘅中港婚姻咯。因为讲真，大家根本上个背景文化都唔一样，点相处啊？喂，仲要个人细嘅喎。 其实系嘅，即系你问我嗰时系啊点样拍拖？其实我哋冇乜点样拍拖噶，系即系我老豆因为本身识呢、这个男仔噶嘛，咁都系自己即系生意附近啲人，就问我你冇女朋友啊？咁又觉得 喂，我个女系时候系适婚年龄咯，咁啊问佢之后咁啊觉得啊 OK 啦，咁啊大家咪约出嚟见面咯，咁其实见过好几次面嘅，咁本身个感觉好似都系亲上加亲啊，佢哋啲人都谂住诶大家都认识噶咁样，咁啊见过几次面之后咁啊倾下偈啊咁样。之后咪考虑结婚咯，顺便冲喜咯，其实系咁样噶咋。其实开始都谂住感情呢样嘢可以培养噶，但原来你而家培养嘅唔止系感情咯，你仲要系因为一张沙纸，你要去负担埋男方个家庭嘅一啲悲欢离合咯，一啲琐碎事嘅问题咯，同埋嗰阵时中港两边走。都仲可以覺得係啊，小別勝勝新婚啦，咁樣唔使話日對夜對啊。仆街而家有時真係你對住佢啊，即係佢你見到佢有壓力，你又唔好意思去將自己壓力施俾佢，自己老母又喺度成日埋怨，俾得少啊，啲小朋友又唔聽話，真係噶。如果俾我再揀咧，我寧願自己一個揾自己一個食，即係揾翻自己咯。我而家係冇咗自己啊。 唉，真系左右做人难啊！真系，阿妈又俾压力你，老公又压力，唉，你又唔敢点样样出声去讹佢啊，话佢，跟住之后佢嗰头，哇！你知大陆人佢大家庭啦，系嘛，大家族啦，咩事都系要揾你，咩买奶粉、买尿片、药油，乜都系揾你， 呢啲基本嚟。哇！ 真系觉得。 大时大节咧，都系你要撑住三个化骨龙啊，跟住一抽二楞咁样咧，买啲嘢翻去啊，即系帮呢个啊买，帮嗰个买啊，跟住呢啲又系人情世故，你冇得唔做噶喎。咁你唔做，人哋又唔知会话你啲咩。咁同埋人哋嗰啲觉得，你总系香港啲嘢都系OK 啲啊，佢自己又唔系好掰搭啲嘢咁样噶嘛。咁冇办法噶，咁老公嗰边嗰啲嘢都要关你事。咁你好话唔好听。你嫁咗出去就好似泼咗出去嘅水咁嘅啫嘛，你已经系人哋屋企嘅人，即系你阿妈佢系外家，咁佢哋嘅家庭问题，基本上其实感觉上你都要负责埋咯。 哇，即系你系万能嘅吓，你自己屋企你又要负责，佢嘅家庭佢个边嗰啲头人你又要 handle 埋，哇，我真系觉得你唔系 Wonder Woman 咯。 所以咧，如果你身边 Kelly， 你有啲 friend。好似一开始我咁样谂法啊，读完书出嚟啊，拍拖结婚生仔啊，咁就叫完美人生咧。我话俾听啦，事实上唔系咁噶，一张沙纸唔代表咗有啲咩，有啲咩保障咯、啊。对女性，即系难听啲讲句，如果我呢一刻离婚嘅话，如果我搵钱多过佢，或者我本身嗰个积蓄多过佢，我分分钟要 take care 埋，即系我要俾翻抚养费我个老公咯。即系以前就话。啊，点解话结婚生仔对男女都有保障呢？系冇保障噶咯。咁就算好啦，你真系离婚啦，啲仔女咁点呢？一人凑一个啊？即系唔系咁咯？所以冇啦，而家路啊咁拣咗啦，咁你唯有去面对嘅啫。 喂，好彩我呢啲人咧，就算崇尚呢个咩啊不婚主义啊，真系唔会咁轻易俾一个。即系家庭啊、仔女啊，去束缚住自己人生咯。我自己会觉得，哇！现今嘅女性，咁你个地位又高咗，你学识嘅多咗嘅时候，我觉得系可以有自己嘅事业啊，有自己嘅梦想去追逐咯。唔系话生仔、结婚、凑仔，即系照顾屋企咁样样咯，咁就一世咯。我唔得咯，真系，即系唔系几十年前嘅人咯。 所以你当我语校又好点都好啦，咁啊，事实我而家我阿嫲吓你出佢唔张啦，佢又真系好似有啲起色咁样咯，但系 变咗你冇乜起色咯，依家咁依家边个帮你冲起啊？真系 我唉，我唔敢望其他嘢啦，依家呢个社会咁唯有见步行步啦，唉，唔开心嘅嘢唔好讲咁多，不如食嘢咯，大家唔好想再唉呢啲唔好提啊，大家咁耐冇见。 唔该，落单。 OK， 就咁啦。请支持我哋老蛇独女。